再会。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弘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你看它还有这个作用。 嗯嗯， 就说有益菌呢、啊、就这个阳啊，这个作用是病都跟它有关系。你是阴出的问题它也管，你是病因病毒出的问题它也管。 嗯，没有任何药物能有这么全面的这个作用或者说效果哈。 它是中医说那个人体内的大药， 妙药。 妙药，大药， 上药， 上药， 嗯， 有生命的，活的， 对， 是不是？ 嗯，比如说，原本想针对某一个疾病，那么在调的过程当中，可能其他的就是用我们话来说一勺烩了哈， 哎， 其他疾病也就就手就给消除了哈， 对， 哎， 对， 就是非常难得哈， 它是同时调， 同时调， 它没有一样一样的去治。 就是啊， 不应该一样样， 全身调，整体调， 整体调， 哦， 整体调，你就是内服就整体调， 嗯， 你要局部服，眼睛服就是局部调， 那就特别适合这种， 就是说那但是 有些人他吃很多药，这个药那个药七八种对着吃串开吃哈， 对， 嗯， 他问题是以前没人知道， 对， 那咱们这回呢，通过这20-30年的是吧试验。 对呀、啊， 在实践当中， 特别适合于这个老年人，这老年人有的血压不正常，血脂不正常，冠心病，什么糖尿病、前列腺病啊，这个老年病自然就多嘛， 对、啊， 特别适合老年人用哈、啊。 所有的人，你刚出生的婴儿， 哦， 都适合， 哦，也没问题， 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没有副作用。 这婴儿吃药可不是乱吃的哈，有很多药物婴儿是不能乱吃的。 对啊，尤其是怀孕的妇女， 就是啊， 她怀孕了吧？怀孕期间完了自己还一身病 啊、 哦、他还怕吃药伤着孩子， 很多中药都不能吃的哈， 是啊， 人沉紧禁哈， 所以他呢就宁可自己活受罪挺着， 嗯， 也别伤了孩子。 对， 可是呢恰恰因为他有病，孩子他身体不健康都反而受影响了。 对啊， 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现在呢我们发现了，把他又归回来了，他再去用，那人还能厌倦吗？ 那原本就是人体的一部分哈， 合成生命的必须的，是不是？ 嗯、 哎，那么就是我们一直没发现， 没发现，不知道， 不知道， 嗯、这么多年了， 哎， 那才刚刚知道几十年哈。 对呀、啊， 从有生命开始哈，有人类开始，知道多少年了？ 那 嗯， 那现在咱们发现了， 嗯， 现在你再也不知道，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呢。 哎呦，这可不得了， 嗯， 所以这是咱们。中华民族中医的伟大成就， 嗯， 是不是？咱们最终归在中医这一块儿。我也得痔疮， 哦， 40多岁就有痔疮， 嗯， 那呀，那遭罪呀，疼啊，是坐着也疼，站着也疼， 不方便、 啊，不方便，难受， 嗯， 那有的时候上车哈，那可真是龇牙咧嘴的，哎呀，一点一点往里头喂，疼呢， 嗯， 后来我就在报纸上，哎，偶然我就看到。那个医院用激光，说几秒钟就能好，哎呦，我说这家好啊， 嗯， 这几秒钟，再难受， 也比这成整天活受罪好啊。 嗯， 我就去用激光就把它做了。 哦， 做完之后才知道那可不是几秒钟就完事儿的事儿，疼啊，做完以后疼啊，疼很长时间。然后呢，做完之后它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呢？ 它那个地方吧，就像长死了似的，它不是正常那个。 哦， 哎，它切掉那部分。 哦哦哦， 哎，就像没弹性似的。 哦哦哦，烧灼的可能是啊，激光 高激光 啊 啊，我才知道不如原装的好。 对，那肯定是。 激光再好，手术再好，不如原装的。 嗯， 完了后来呢？ 它是一种伤害，也是。 对呀、啊， 嗯， 这个手术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 对。 哪能说人体哪能随便都能往下切？ 就是， 要不随便切了，你就不是人了，你就是一台机器了，是不是？ 是是， 可以修，可以补，可以拆，可以卸， 嗯， 是不是？可以换零件， 嗯， 哎，那都不行，那都是无奈之举。 嗯， 最好的办法就保持这个原装的。 嗯，对， 哎，您这个原装的是造物主造的， 你再好的伤口药，它也不如 不拉口了。 对呀、啊， 是吧？ 嗯， 哎，那个后来呢？就是我那个痔疮吧，这边那个切去了，它搁那边又鼓了，那边鼓了，你切完了是不是搁别的还鼓？ 对呀、 啊。你只要是肉，它就鼓， 复发、啊。 它就一个总复发、 嗯， 因为你只要这种病因在， 有内因在哈、 啊，哎、有病因在， 病因在、啊、 病因在，它就还会复发。 嗯， 那为啥它好不样的它就长痔疮了呢？ 嗯， 就有病因了。 对， 哎，那有这个病因，这个病因还在。啊，你切完一次就再不长了，所以它总反复嘛。完了这长那长，你能老切呀、啊？ 对， 是吧？ 就像你说那情况、哎，如果总切的话，最后可能造成功能严重的 失调了， 失调影响了， 哎， 肉都失去弹性了、啊。 对呀、啊， 嗯， 没有肠炎，基本上不得痔疮。 哦， 哎， 肚子不好哈、啊。 对， 嗯， 就是那个肠道有菌， 嗯， 哎，它老污染肛门那块儿、 哦， 啊，那块就开始那个细胞突变。 哦，病变啊， 病变， 嗯， 哎，那个痔疮是啥？ 嗯， 也是细胞， 嗯， 细胞往出鼓， 痔核，对， 痔核， 对， 它就长那个大四疙瘩， 对， 哎，那么呢，通过我这么多年，我的经验和我接触的这些个得痔疮的人，就是轻的，哎呀，那个痒，是吧？那肛门啊老痒， 嗯， 那就快要得痔疮， 哦， 哎。就把那个卫生太高温水泡，如果就是痒不舒服，一洗，哎，就得到缓解，因为它一痒就洗，洗了就不那么痒了。它不痒了，它能长痔疮吗？ 嗯， 它那块不突变了。 嗯， 这是轻的，你敢要是重的呢，就比较重了。 嗯， 啊，这个有的就出血呀、啊， 对， 哎，有的呢就流脓啊，啊，有的呢就 感染了哈， 就长痔核。 嗯。痔疮有内痔、外痔，还有混合痔哈、啊。 对， 嗯， 这个是不管内痔还是外痔， 这个 之前我就有这个前列腺的病， 哦， 严重到什么时候程度呢？就是，最严重的时候就排尿痛， 尿痛 疼， 哎，就小腹最胀的感觉， 哎，就小腹特别难受， 对，哦， 哎，无论增生还是肥大还是炎症，都是细胞出的问题， 哦， 都是阴出的问题。 还是说以不变应万变哈、啊？ 对呀、啊， 嗯， 这个就不能说分啊，这个病行不行，那个病行不行？ 嗯， 它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对， 哎，你是病菌，你是敌我矛盾，也归我管。 对， 你是内部矛盾，也归我管。 嗯嗯， 那我也能管着。 嗯， 你看他管俩矛盾， 权力大哈， 权力大。哎，这是老天就这么安排的， 就给他这个权利了。 哎，就给他这个权利、嗯。他俩合在一起，他才是一个。相互转化吗？ 嗯， 什么叫孤阴不生呢？什么叫独阳不长呢？ 对， 那么这阴阳它俩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生命。 嗯， 单独哪一个都不是，它俩能做到相互转化、相互调节， 这生命的源头哈。 生命源头啊， 嗯， 还是你只要是病毒、病菌，它就是正，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敌我矛盾，这就叫归他管。 哦， 是不是啊？ 嗯， 哎，内部矛盾还归他管。 嗯 嗯，是不是？ 这个一旦有危险的时候，感觉不洁的时候哈、啊，还是应该用一用哈、啊。 对， 嗯， 那么呢，那个国防菌， 嗯， 在我们整个人体表面， 这个胃气在我们整个人体表面就把我们全保护起来， 分布在全身哈、 分布全身，全保护起来了。 哦， 你看， 那就是我记得你说过这个眼中、鼻中啊、口中这都有，而且这个数量不一。 这个微生态学研究吧，皮肤有200克有益菌保护。 嗯， 那如果要是里边没有这个15000亿国防军脸的把守， 嗯， 那就隔离开乱了。病菌早都进去了， 就容易得妇科疾病了哈。 不是妇科疾病，它是烂了。 哦， 溃烂。 嗯嗯， 把你全身都烂没它。 嗯嗯， 你去解决的时候就没有针对性，没有针对性就不能有的放矢，不能有的放矢就得用那些个就是说现在的那些个所谓的那些个方法，搞抗生素，就是大量抗生素。这些个病基本都很难解决。 嗯， 既然它都是病菌引起的， 嗯， 那就明白了。 嗯， 是不是？ 对， 那就用正气啊，是吧？就用国防军呢、是吧？他原来就是与生俱来的，小女孩怎么不得这么多病呢？ 嗯， 因为他的国防军数量特别充足。那随着年龄增长以后，它在逐渐的老化，减少，抵挡不住敌人了。 对， 所以那个敌人就进来了，进来就占位了，占位就定植了，定植就繁殖了，繁殖就发炎了，就糜烂了，然后细胞就突变了，变成囊肿了，变成肌瘤了。它基本的机理就是这个。 嗯， 就是通过它的调。内调，相互转化，相互抑制，相互调节，相互依赖，简单的， 同样的道理哈、 对，同样道理， 嗯， 他为啥痒啊？那病菌不在上动， 嗯， 他因为在那上动，他才痒，不碰能痒吗？ 嗯， 啥碰的你看不见呢？ 嗯， 但是搁显微镜能看见了， 嗯， 有益菌在那繁殖， 嗯， 是不是？他要吃的就不是痒了。他吃你肉就疼了，是不是？那什么叫穿孔？为啥老疼？他老吃你那肉， 嗯， 就穿孔了。通过治胃病，我们有了上药，有了国防军，我们就能做到真正的胃病先亡了。这个治胃病，开展这个治胃病，全国 这个病啊。这个罕见的一些病毒病菌呢、可能都是人祸造成的哈，变异。 这个抗生素把他们逼的， 对 啊，变成超级的。 是， 他不变成超级的就被你消灭了。 嗯， 你以为他就小看不见啊？他就傻，他非常智慧。哎，你伤害他一次，他就知道了， 记住了， 他就记住了， 他就想办法了， 他就想办法， 就开会研究了哈。 哎， 嗯。 你看他们之间，你看你也听不到他说啥呀，是不是？ 是， 哎，他就产生抗药性了。 对呀、 啊，就全都产生抗药性了， 这东西就不好用了啊。 对呀、 啊，嗯， 你说他也不产生抗药性，你就搞青霉素这一种抗生素就完事儿了呗？ 就是， 你干啥造出那么多种来？ 换代还得加量 啊。 就是， 研究出什么样的抗生素，现在也没用啊。 嗯， 哪能一用就好啊？ 这没头没脑啊、 都是当时管一点事 儿，嗯， 然后。再发病，就这就是治胃病，把妇科疾病问题也解决了。 嗯， 哎，那么有的人可能还是不太相信啊，这个不要紧，不怕你不相信， 嗯， 就怕你不试。 对， 就是不要忘了，他必备的那个三个条件，那泰国正大那饲料，那效果就是好。 嗯， 老百姓普遍。用银饲料长得都好， 嗯， 但是不是100%， 啊、 那有人家吧，那个猪长得就不好，那个鸡长得也不好， 那是猪的事儿了，自身的事儿哈，嗯， 不是，那他你饲养的方法，你猪的品种， 对， 那也有很多原因， 对呀、你这边这个，这猪，这个吃的东西不好，然后这个居住的环境也不好，你那边吃什么饲料能行哈？ 或者是你这猪有慢性病？ 对。 你也不知道，完了你只要是长得不快，就都说人饲料不好。 对， 但是呢，那时候正大呀， 那个镁玉度，信誉度那是很高的。 嗯， 凡是有这种情况，老百姓都不愿意正当，都找自己的毛病。 哎，明白这个道理啊？ 不是，人家家户户都好啊。 对呀， 所以他就不赖人家了。哎，他都找自己的原因。 嗯， 就是人家的东西吧，普遍性都好，你是个别不好。 哦，这你说的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啊？ 不治百人。 嗯， 哎，那你呢就得看看，问问别人用是不是都不好。 对， 要都不好，这是骗人的。 对， 因为别人都有效，那你没效，说明是你的问题。 对， 你有没效的原因， 对， 肯定有。 对， 哎，要没有这个原因，就都有效了。 嗯嗯， 哎。有益菌是人体健康的国防菌，那这个国防菌呢，从眼睛到鼻子到口腔到皮肤肛门这块就全都堵住了。那里边肠道里边有1000克， 哎呦， 一克就是751，你说这1000克是多少？ 这难以计算了哈。 75万亿， 哎呦， 在肠道里有75万亿国防菌。这个现代医学啊，管它叫黏膜免疫，也叫菌膜免疫。 哦， 为什么肠道有75万亿国防菌在肠道里把守呢？ 这1公斤哈， 对，1公斤。 嗯， 啊，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有一句话， 嗯， 叫“病从口入”。 哦， 这病啊，都是搁嘴里进去的。都是吃东西吃进去的，一旦要是不干净，一旦是这个坏了，把这个那都是病菌。怎么知道这都是病菌？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咱们家做一锅饭，你把这碗饭盛出来，下面前你放在外边， 嗯， 你放3天， 用不上3天呢， 用不上3天， 就坏了哈，变质了。 是啊，你闻了， 嗯， 有味儿了， 对，酸了， 酸了， 嗯， 你说这味儿搁哪来的？什么造成的？你搁筷子一挑呢，有粘液了， 对， 是不是？嗯，颜色也变了， 嗯， 是吧？味道也变了，你吃上试试看，吃上就坏肚子， 对，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了吧？ 嗯， 那为什么他这个饭吃上就坏肚子？刚做出那个不坏肚子？因为这个刚做出来那个病菌都杀死了。 嗯， 哎，这个放几天呢，它是食物，这是能吃的，它就招病菌。哎，因为病菌它也需要食物啊。 嗯， 是吧？它也可哪找食物，所以一看这块有就全来了。 嗯， 是吧？就像老鼠似的，一看这块撒上种子了，对，晚上它怎么发的信息就不知道了，晚上老鼠就都来了。 嗯， 哎，你这块有一碗饭，那病菌在这桌上，它没有它的食物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因为整个空间呐，空气当中啊，所有的物体上啊，地下的那个土壤了，全是病菌，全是细菌，别说全是病菌啊， 嗯， 全是细菌，里头有病菌，啊，也有有益菌， 嗯， 但是不无论是病菌还是有益菌，他们都想吃， 对， 吃啥呀？它不能啃着墙啊，不能啃着土啊，那不是营养啊。我们人吃的营养就是他们吃的。为什么我们吃饭不光给我们体细胞吃，还给那单细胞吃，就是给那羊吃，是吧？ 嗯， 它是活的，哎，它也需要营养。我们人排的粪便， 嗯， 为什么有臭味儿？都不用说排那粪便，因为你体内有75万亿个小生命，他们要吃，他们要排泄，他排泄那个就是味儿。那个有益菌 就是液体的口服液，你喝它为什么臭鸡蛋味儿？那就是它的那个排泄的吗？它在你体内，你体内排出那粪便的味儿搁哪来的？是那个有益菌排出那个味儿。 哦， 哎，这75万亿，又是吃又是排的。 对， 所以人的粪便才有这个味儿。哎，粪便的味儿跟它的味儿是一样的。哎，实际呢，它排泄那个东西不是有害物质，它排泄的东西是人体需要的好的物质。 哦， 你知道那狗为啥吃屎吗？是不是？ 嗯嗯， 是吧？你如果它是有害的，那狗吃完不就死了吗？ 对， 是有益的。 嗯， 哎，里头含有大量的有益菌，还有分泌物，是吧？ 所以这个中医用这个人参黄治病，它有效果哈。 嗯嗯，对。那么这个肠道有1000克，就是防止你吃东西不干净， 嗯 啊进来了，完了就得病了。那么有了这个75万亿国防军粮的把手，你就是吃点这个脏的，吃点带病菌的，吃点不干净的， 构不成威胁了哈。 那有75万亿点的等着你 呢，嗯， 是吧？你进来就消灭了。 对， 哎，说即使过去有一句话，农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不是？ 对， 哎，他这话吧也不是。啊，就是个这个完全的没有道理。 嗯， 也不是，就是一星半点的病菌进去它侵害不了你。 对， 你这个老鼠，你这个猫，这个看老鼠这有两项。 嗯， 这老虎狮子要来了， 对， 这个有可能要干不过人。这个大自然界里头啊，什么样厉害的病菌病毒有可能都有。哎，如果你体内这个病菌病毒武艺没有人高强， 嗯， 本事没有人大， 嗯， 这个双歧杆菌肯定是它能人一生下来就来了， 嗯， 肯定不是科学造的，肯定不是科学安排的， 嗯， 肯定也不是人安排的。 对， 哎， 这是天赋予的啊。这个基底是一样， 基底它是一样的， 只是它这个病毒可能毒性更强一些。 嗯啊，你看那个这个造物主啊， 嗯， 这老天是吧？他非常，他是最科学的。 对， 你看人的肠道里头， 嗯， 有1000克， 嗯， 为啥这个这个肠道搁这么多？ 需求量大，需要啊。 5脏6腑，都在这个腹腔里边。 对， 那你肠道一烂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它多连带了？ 对， 所以把肠道看住了，就包括那个便能便血。 哦， 有的人是便能便血。 嗯。 你看变出那个，那就这样的患者吧，他心就没底啊，他都特别害怕。 对呀， 他就不知道自己得啥病了。实际他很简单， 嗯， 你说啥是脓？就是里边有溃疡， 嗯， 有糜烂的地方 啊， 他变出来才是脓。 对，死亡的这个细胞哈。 对， 嗯， 死亡的细胞， 嗯， 为什么是便血？那便血是什么？就是烂了就出血。 对， 他和粪便一起就都排出来了。 嗯， 这个呢就是便能便血。原来最早呢就是我一个教我就是那蹲墙养生功那个朋友， 嗯， 他母亲就是那是那个十几年的结肠炎就便能便血。 哦， 所以他呀就非常非常害怕。 嗯， 就吃中药也不行，吃西药也不行， 嗯， 就是常年吃药还是便能便血，那是病菌引起的，你拿啥药能把病菌杀死？你杀不死，你说他当然他就好不了了。说这个有益菌为啥说不能是活的？说你活的不如死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活的吧，你吃到体内，他说胃里的胃分泌胃酸能把它杀死。 哦， 你把它杀死了，你不还是死的吗？所以你说是活的吧，就好多人不认可，就是说，胃分泌胃酸， 嗯， 就这件事儿呢，我一直怀疑，这个胃是不是分泌胃酸？我跟很多医生探讨， 都说他就分泌胃酸。为什么他烧心？为什么有人反酸水呢？ 嗯， 有人反酸水到什么程度呢？就搁那胃里吐出来啊，就吐在那桌上，那桌子那个起都起泡， 嗯， 都赶上硫酸了。 酸性比较大， 你看那酸性有多大哈、啊？ 嗯嗯， 我就一直在怀疑，这个酸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要分泌酸？就是我呀，到现在哈、啊， 为了帮助消化，可能需要适度的，那、过度的就不行了。 就是医学呢，医学始终认为，胃酸是胃分泌出来的，但我呢不能排斥，不能反对，但我一直怀疑，我怀疑的道理在哪呢？就是咱们农村腌酸菜，你说酸菜酸了，你说是那刚分泌酸把白菜整酸的吗？我就一直在怀疑这件事儿，是吧？那刚它不可能分泌酸呢，它不分泌酸的酸菜是咋酸的？你说 那应该是在菌的作用下吗？ 对， 发酵嘛。 对、 嗯、 是里边产生乳酸杆菌了、 嗯、 醋酸杆菌了、醋酸球菌了，是这个菌产的酸。 同样的道理，你认为这个胃酸也是病菌导致的？ 对，我 或者说细菌啊，更准确一些啊，因为正常人也需要胃酸。 产酸菌在胃里头，它就分泌酸。 嗯，也不排除是它间接起的作用。 你说这个酸菜都能酸，就这个菌在你胃里头，它就不能产酸吗？ 哦， 这个酸就一定是肉分泌出来的吗？是不是？ 嗯， 哎，我一直是在想这个问题。 嗯嗯， 哎， 你这没事什么都琢磨哈。 那有些事儿吧，你就得琢磨。 嗯嗯， 你要是不琢磨，言云亦云，它是不是正确的？我就早都提出这个想法了。 你可能有些理论，现在认为是合理的， 对， 是对的。 哎， 可能说 过几年发现又不对了。 对， 现在有很多问题是这个样子。 嗯， 今天啊说这玩意是对的。就得这么做。 对， 这个我看过一本书， 嗯， 这个书吧叫《医行天下》， 哦， 这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华人， 嗯， 他写的一本书， 嗯， 在他这本书里边吧，他就有了那么一段的描述， 嗯， 就说美国呀，有一个这个一个大医院的院长，他还是医师协会的主席，他还是一个博士。你说这有权威吧？ 嗯， 这个权威性已经够大的了吧？ 对， 他写了一本书，叫《一个医学者的自白》，他写了这么一本书。 哦， 那你说民间有个方，这个方不管有多好，你能投几个亿吗？你能投几千万吗？你能投几百万你都投不了啊！你不能投，你这方多好，不让你生产，不让你销售。 对， 但是利益集团。他是资金量大，哎，你说我投500多万，人家说我投5亿，你说消费者买谁的？ 对， 就说 这时间会成就一切，也会推翻一切。 哎， 嗯、 就说他这个生产企业，就利益，你说哪有企业不为利益的呢？哎，他就说我这个多好，当人们发现他这东西有副作用的时候，他这个钱可不是投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已经回来了，然后第二个产品又开始包装了，这叫包装， 嗯， 这叫策划，又开始宣传了， 嗯， 啊，人们一看那个没行，这回再期盼这个。一个医学者的自白，他说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哦， 那么这个机理他要不符合这个自然法则，不符合客观事实，就说你再怎么科学，再怎么包装， 注定会失败的哈、嗯。 最终，他没有解决老百姓的疾病。 嗯， 人们这个算账， 嗯， 他是每个人就是思想都不一样， 嗯， 出发点都不一样。 对， 他有的人就认为只要省钱就行， 实际没省钱。 那你病没好，你遭罪呀、啊。 对，这个就像烧柴一样哈。这个烧水，有的人舍不得添柴，一会儿添一根，一会儿添一根，火候始终上不来，结果柴 也 没了，水始终没烧开， 哎，把柴还烧没了， 就是， 他还不如一捆都凑进去了， 就是， 完了呼呼呼烧开了， 就是啊， 哎， 你说这个 说算账似的啊。 哎，你说这个道理，哎，很贴切， 就是 很贴切。 你为了省钱，你舍不得花，最终这病养成了、养重了，这一炮说不拿多少钱。 哎，你还真别说，还真是这么回事。你就拿糖尿病来说哈，这个打胰岛素啊，一个月也就是180块 啊， 一二百块是吧？就几百块钱。吃降糖药也是一二百块，二三百块也没多少钱。哎，你就这么吃吧，吃来吃去并发症出来了。 对， 并发症出来了，那个糖尿病、心脏病出来了。你说这个让这个心脏病，你说要治好得多少钱？ 就是 能不能治好？要不治好，病还搭上了，是不是？你要说做个支架，做个支架那可是大钱了。那就钱就得几万了， 就是 甚至得十几万。你就搭个桥，那钱也不少。你就你做完支架了，不是说做完了好利索了，要做完了好利索了，多少钱都认可。 对， 他做完了吧，他还要终生吃药， 就是， 那你还这个事儿就麻烦在这儿了。所以这个大钱得后边呢。 对， 所以只要能好，多贵都贱。 对， 只要不好， 多贱 都贵。 就是， 哎，这就是这个。 你在房上投入三分，可能你会省下七分。 哎 哎， 对，哎，所以我说这些问题呀、不是一点边不着。 对， 在这块儿就存， 起码你在说明这个细菌也可以分泌酸性物质哈。 那个就是乳酸杆菌。后来我搁显微镜看嘛。我说它为什么酸呢？这酸搁哪来的呢？就把那个，雪莲菌泡完那个酸奶，我把那酸奶我搁显微镜底下看，搁显微镜底下一看。那全是乳酸杆菌、醋酸杆菌，球菌、醋酸球菌，它当然就酸了，是不是？哎，但是它怪在哪呢？要没这个雪莲菌，就这个醋酸菌不知道它搁哪来的，就这个谜我到现在没解开。那个你现在你上网上去查去啊？你上网上去查雪莲菌，那有很多医生说这个不科学，哎，有可能有副作用。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用显微镜检测了里边到底是什么菌，那我是检测了。也有很多人呢啊，就说这个雪莲菌好，我都喝多少年了啊，我这血压也正常了，但是你能说雪莲菌里到底有啥成分，普通老百姓谁也说不出来。所以他们有时候啊就建议啊，你喝点这个吧。你没说出道理。完有人说那既然好就喝吧，喝两天就不喝了。但是我呢通过显微镜的检测，我把它这个里边的成分我把它能说透，然后它的好处它的作用我都能说透，把那个酸奶喝完了，那个菌投出的奶它还能洗头发，还能浇花，是吧？你看它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泡脚。 对， 你看，所以我这么一说，你看一般人我给他的菌他就不轻易把它扔掉了。哎，他就坚持长期用，时间长了，就量变，发生质变， 对， 水滴都能失传了， 对， 哎，你时间短，喝三个月俩月可能没有啥感觉，但时间一长发现，你体内有益菌多了，是不是？那尽管它不是双歧杆菌，但也是有益的，它也能给你合成啊，是吧？那个各种维生素啊，也能分泌各种氨基酸呢、很多人告诉我，哎，喝它吧还减肥。那当然了，它能合成脂肪分解酶呀、把你脂肪分解掉了。 对， 是吧？你没有脂肪分解酶，脂肪就不分解，不分解就堆积，堆积就发胖了。哎，这个人胖啊，他有胖的原因，喝凉水都长肉。 对， 为什么？你得知道它原因在哪。哎，就像喝酒，有人喝酒喝上就醉。 对， 是吧？喝一口脸也通红。有人喝一斤也不醉，那你说他为什么？他肯定醉有醉的原因，不醉有不醉的原因。哎，那么你要把它分析透了，他的原因就像一层纸似的，一捅开非常简单。哎，那个怎么喝不醉的，他就是体内这个酒精分解没多。他把那酒精把乙醇给分解了，他喝多少他都不醉。有人喝了一口就醉，他体内没有这种酶。 这酶是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啊，这酶也很多人不了解它。 那这当然了。 你说维生素了，什么维生元素了，钙铁锌呢，这些很多人这个都知道哈。但是这个酶呀、啊， 别着急， 我是不太了解。 你别着急。这块我还有一课。 哦。 我要把这一课，我要给他讲透。 啊、 哦。我让张老百姓啊，别病于无知，什么都懂一点儿。 嗯。 你心里都有个底。 哦。 这样的话。那不什么就不盲目了， 对， 不能这个烂头一了， 对对对， 心里就有底了。 其实这是应该了解的，也是必须了解的哈。 是啊， 这事关人的自身的这个安危健康哈。 你说还有什么比这健康 重要？ 生命比这还有重要的？还有什么呢？ 你学这个学那个，你这自身都不想了解，不学习， 自己咋回事儿不知道？怎么得的病不知道？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还忙啥？ 就是啊， 是不是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胃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胃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说做事业，命都没了，什么事业？ 奶头轻，奶头沉的哈。 对，真正重要的，恰恰忽略了。 就是， 但是问题是啥呢？你说你想知道，你去问谁去啊？ 对， 谁去给你讲啊？哪本书是这么像我这么说呀？你上书店，你把全世界书店你都翻遍了。你看有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 而且你讲的通俗易懂啊，不讲空飘大道理，不绕弯子。 你看还那直接说都说不过来，还要弯子呢。 没事哈。 你看这着急说，这直接说都说不过来，这太多太多了。 是 是不？这二三十年，你说那得多少事儿啊？ 就是 是吧？咱还能说一年年那么说呀？就是咱有功夫说，人别人没功夫听。 是啊。 谁有功夫天天听你这玩意儿？ 对对。 就我就说一个大概吧，就可以了。还一个事儿呢，就是能证明啊，就是我怀疑这个胃酸是不是胃分泌出来的。我还有一个怀疑。 哦。 什么怀疑呢？就是凡是胃酸的、反酸的、烧心的，吃点粘食，吃个饺子也烧心的，为什么烧心？你胃里边。有大量的醋酸杆菌，乳酸杆菌，它们不断的制造酸，不断的制造酸性环境。连白菜都给你酸透了。 元凶是它们啊？你认为这个元凶是这个细菌？ 这个烧心呐、是这个病菌干的事儿，是醋酸杆菌干的事儿，它太多了，太多了就不正常了，是吧？你不把它消灭掉，就永远烧心，就不光是吃。那个打够烧心了，可能将来吧吃什么都烧心。有益菌吧，他吃到体内吧，我说的他这个制造酸的这个病菌哈，他不是正常的乳酸杆菌。要是正常的乳酸杆菌、醋酸杆菌，那是有益的，他是肯定是一个非常恶劣的，品质不好到什么程度，达到了恶劣的程度。那么你这个菌，它产生有害的酸，这个酸过量了。人就整天难受，为什么把这个有益菌一吃进去不烧心了，就是把它消灭了， 不叫它分泌了啊？ 不是不叫它分泌了，把它给灭绝了。 哦， 是不是没有这种有害病菌了？所以它就不烧了。 哦， 就像胀肚，那个腹胀， 非常直观哈。 非常直观， 非常简单。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吧，是能用事实来验证的。是能检验的，是能证明的， 对， 不是在这块瞎编的，不是按想象，人要离开这种探索的精神， 对， 说能解决啥问题，我认为不可能。你老人云亦云，人家说啥你都对，就那么回事儿，完了自己没有头脑，也不想， 那就没有创新这个词汇了， 那还创啥新了？ 对呀、 是不是？人家对你就跟着，错你也跟着，你就跟着吧。 对。 是不是 我们还回到原始社会，原来的农业社会，是不是？ 对呀、人说几乎那就得几乎， 对， 是不是？但是我这个人吧，就做任何事情吧，我都想 就琢磨他为什么，就老琢磨他为什么。 对， 嗯，就像那小沈阳说那个小品似的， 嗯， 为什么呢？是吧？哎，为什么喂饲料？那么通过这个胃酸的问题、烧心的问题， 嗯， 你看凡是烦酸的， 嗯， 基本上90%以上全能解决，腹胀的人都能解决。 对， 那你肠炎的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嗯， 那肠炎怎么那炎症搁哪来的呢？那不还是病菌吗？ 这脏器都是肉哈、啊，都是肉长的。 对呀、 啊啊， 那胃炎搁哪来的呢、 嗯？ 那不还是病菌吗？ 嗯， 所以一通百通。 对， 这就叫一通百通。 嗯， 它都是一个理，一个法则。哎，说是这个道理啊，还有两种道理，就这一件事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可能了，不可能，那是不明白，啊，这么说也 对，那叫模棱两可， 那就模棱两可，你说对， 这个整明白才那么说， 对，这个法则只能有一个， 对， 道理只能有一个，有俩就不对。 不二法门哈、 啊，哎，对了，这就叫不二法门。 跟你聊天长知识，受益无穷。 这个吧， 嗯， 不能瞎掰， 嗯， 是吧？ 嗯， 我在看书的时候啊， 嗯， 就有些观点，我一看吧，我认为他说那不对，我就不让你浪费时间。我都感觉他说那不对，我还浪费时间。 敢于否定啊， 哎，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就关于这句话哈、啊 嗯， 就是我敢于否定哈、啊 嗯， 就这段话，我会在微生态第四大功能里头。我在那个四正里边我来讲这个话题，宏观上他说的非常好，微观上他真的没有办法，在具体上看不见，那这个事儿呢我来帮他。对啊，那你中医把这些事儿都破译了，这就明白了，明白了咱就能造福社会呀。 对， 这就叫重振中华医学呀。 就是， 是不是？ 嗯， 为咱们民族争气争光 啊。你这一举双得呀。 嗯，也包括什么呢？ 嗯， 就是有的人吃凉的不敢吃，那都是胃肠胃都是肉长的，你咋不敢吃凉的？而且用什么药也解决不了，你看有啥药、说吃上啊我就敢吃凉的了， 嗯， 到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哎，我就用微生态制剂，你只有用事实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你试啊，是不是？万一要是真的呢？ 就是， 那是不是不就是好了吗？ 就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似的哈。 对， 嗯， 这个事儿吧，这个一切我都证明过了。这个心里没底的，心里没底的事儿，不着边的事儿，没有谱的事儿。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挺好啊，是吧？确实挺好啊。哎，但是有人就告诉我了，吃上就好，不吃还犯。你看，有不吃还犯的，那我就得琢磨了。 对， 哎，我都得研究。 嗯嗯， 那有多少不吃还犯的呀？ 嗯， 他为什么还犯呢？你不把这事研究透行吗？ 对， 所以那时候咱不会研究啊，不懂啊，就是只知道咱骗人。告诉人王老师，咱不干了，是吧？他不吃还饭，他不是骗人钱吗？ 嗯， 说骗人钱，那不叫缺德吗？ 嗯， 你看那时候不懂，那后来整明白了啊、哦，咱没缺德，是吧？咱没骗人， 嗯， 啊，那就接着整。你看，就是那个有人呐，就吃点凉菜，不行。吃完就坏肚子， 喝酒都得热哈。 哎，就喝啤酒还得热了。 就是， 你知道有喝啤酒得热了喝的吗？ 啊，那啤酒不知道，白酒有啊。那啤酒热了它能好喝吗？ 它不喝，它不热，它喝了就坏肚子。 哦， 是吧？吃凉菜，有人吃冰果，那不能热呀，不能热，他一口不敢动啊。 哦， 哎，看人吃冰棍，夏天前他馋。 嗯。 但是他吃上就不行， 这个就像你说这个感冒一样，有的人怎么冷我都不感冒啊，进水里也不感冒，冬天的时候 内因， 有的人夏天他也感冒啊， 内因没出问题呀、 啊， 是吧？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 嗯， 就外环境，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内环境，是内因。 嗯，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这个粮食哈、啊，无论是冬季夏季，雪糕也好，冻梨也好，我从来不胃疼。 哎，那你的内因没有问题，没问题。 可能我这益生菌比较多哈。 哎，对你没破坏，你破坏的不狠，不严重。但是你肯定 我不乱吃抗生素，这倒是真的， 是吧？ 我很少打这个打吊瓶， 你看 用这抗生素， 你看， 因为我挺在意这块，多少懂一些吧。 哎， 尤其跟你做了节目之后，我会更谨慎了。 你看，你就不病又不知，你看懂和不懂， 嗯， 它就不一样， 嗯， 那不懂的。就得听人家说吗？ 对， 人家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说几乎就几乎，没有办法，自己没有鉴别能力，谁说的都对，他听谁说都有道理， 嗯， 最终就是这么个结果， 嗯， 我这么多年，就我经历的，用实践，一一的，都给证明了， 嗯， 全给证明了，你看那个， 就你的感觉，通过实践， 那 你的判断， 对呀、 都印证了， 都印证了，就是。所有的事儿我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所以你自信， 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 对，应该这样啊， 尤其这个东西吧是吃的， 嗯， 是人命关天的，你就不能随便这个东西为了利益， 对， 为了利益我在那给我编， 对， 就编那些个骗人的嗑，是啊， 嗯， 就是人家不查， 嗯， 咱们也不能做那些个上天良的事儿， 对， 是不是啊？谁家一家人，孩子老 无论从哪个角度哈， 父母， 嗯， 兄弟姐妹， 嗯， 你说给人吃坏了，给人吃没一个， 嗯， 那你是在作损呐，在造业呀，是不是啊？ 对， 在缺德呀， 嗯， 这点意识没有啊，只要有钱就行， 嗯， 那还有好啊，给你个金山也没用，人不着得天着。是吧？ 嗯， 哪能干那种事情呢？就是做人，就是这个社会，别说商品社会， 嗯， 金钱社会，什么社会，别忘了，还有个良心。 对， 哎，别不相信因果关系，是不是啊？ 嗯， 你所做的一切，我说了，都叫反向，都叫回向， 回向， 最终都得回来啊。 对，这冥冥之中啊，有很多是人类未知的。你既然未知，你就不能否定他是否。 你只要害人，最终保证害己。 对 对， 不知道搁哪钻回来，是不是？你只要助人， 嗯， 最终保证是助己。 对，爱出爱返哈，福来福往。 哎，对了， 嗯， 哎，你帮谁，你都别图回报， 嗯， 哎，保证就最终还得赚回来。所以吧，就是，治胃病， 嗯， 让我当主任，哎，在以前我不敢。 嗯， 现在我觉得我也没百分之百，我全明白了，也有我一眼不明白的，但是我觉得多数我明白了， 嗯， 虽然说我的知识面不那么广，我学历我没有什么学历，我也没有什么职称，是不是？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是教授，但是我在实践当中总结出这些东西，我能帮一个人，我觉得咱就没白活。是吧？咱就是人生的价值。 对， 所以，这个治胃病啊，真不是狗嘴说，一说就多好了。 嗯， 那能好吗？ 对， 也不是说现在，我教你嘛，这个太极拳， 嗯， 这个练练功，做做操，跑跑步，是吧？这个没事散散步，早睡早起，这个都叫养生。 嗯， 为什么？什么方法都有，什么招都有，病为什么还越来越多？这就又回到我讲的治胃病跟别人讲的治胃病，他俩不是一个，不是一样。 嗯， 我是找到什么是主要矛盾， 对， 什么是次要矛盾， 嗯， 什么是敌我矛盾， 嗯， 什么是内部矛盾，什么是内因， 对， 什么是外因， 对， 什么是内环境，什么是外环境，这些个都没搞清楚，然后这么个招那么个招， 对，这就像两军交战一样哈，你这一些常规的战术已经无效了，你就要想新的办法了，开发新的武器了， 对， 是不是？ 对， 嗯嗯， 哎，你说这个对， 嗯， 哎，所以这个在这么多年哈， 嗯， 在整个这个肠道啊这一千克， 嗯， 它有多大作用， 嗯， 你看就这块你不研究， 嗯， 你就说它好， 可能如果没有这些这么大的这个海量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把手，可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是要面临着肠炎腹泻这些症状了。 嗯，就是啊， 嗯， 那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你怎么小心它也必然会有病进入的。 对啊， 除非你在真空的实验室当中哈， 在实验室当中， 嗯， 也不一定就安全也不一定安全， 是 是不是啊？ 嗯， 所以把它研究透了， 嗯， 尽可能的，哎，别说百分之百， 对， 哎，尽可能的把它研究好，研究精了， 对， 哎。